却让我感到冷冷清清，孤孤单单的失落。

到对方的世界里住，连着感情不断建筑，都微不足半个项目，错误的泪不想哭，却硬要流出。我们一路都忘了哭，忘了怎么爱上彼此的糊涂，没有人会懂得帮助，这所有一事无补，爱怎么开始的想要结束。我们一路都忘了哭，忘了到对方的世界里住，连着感情不断建筑，都微不足半个项目，错误的泪不想哭，却硬要流出。 世界有多大？沿着一带一路，我们一起出发，

是我的双眼，看我昨日你忧愁飘，越来越远。回想你的笑容，回身一转，变了我年少的烦恼，寂寞与我。缠绵飘过窗前的云，回想你的笑容，随手一摆，溶解我昨夜一悄悄凝固你冰冷的心。是我的双眼，看我昨日的忧愁飘去越来越远。挥洒你的笑容，回身一转，别了我年少的烦恼，寂寞与过眼的烟。 像往常一样的温柔，静静地看着我，慢慢地说，但最好是分手。慢慢地说，你是你，我是我。